优秀 Rising Hour。 优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上好啊，今天十点钟呢比较不一样呐、啊。OK， 我们现在刚刚是来到了年初八，对不对？ OK， 因为我们之前呢在新年前就跟大公布了，讲说我们即将有这个 My Fan Melody 优选酷达达元宵派对的，发生在三月七日啊、 okay ，也是跟大家一起过元宵节。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两位嘉宾来了优选了喂， 我们 打声招呼吧。 喂。我是 Chris 的王雪晶。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燕仲冰燕。 哇，两位的活力满满啊，比我们还厉害呢。 那被你们感染到了。 他们俩今天 Go Show Studio 有年轻的气息。 有对、啊，应该是我们两个在这里的原因啦。 是啊， 肯定是。 不知道了。OK， 这一次参加这个元宵派对，感觉怎么样啊？首先， 我觉得冰燕先说吧，因为他是第一次参与、哦。 我觉得很期待、很兴奋，因为第一次遇到这么多艺人。哎，然后呢，也是第一次参加 Astro 的新年歌，也是第一次站在 Astro 的舞台。台上 哇、wow、 所以是很期待的，因为可以看到很多我很喜欢的偶像， 对偶像啊，比如说呢， 比如说雪晶、 哎、果然是会说话的人。那雪晶呢， 我觉得还是感到很荣幸的，因为就是还有机会就是跟勾炫啊麦啊，就是跟这么多艺人朋友们一起在台上玩、嗯、然后就是挺期待看到台下的观众朋友的，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呢，尤其是去年、嗯、然后观众们都顶着大雨天穿着雨衣看我们就是一起倒数，然后一起过元宵，一起抛竿，然后一起玩游戏，然后我希望今年呢、嗯、大家又有不一样的回忆跟火花。 对啊、yeah. 我们除了讲说有倒数派对之外，这个元宵派对说实话其实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对，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主持。 对、 哦、一般上长官们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然后结果、啊、哦，今年可以参与到主持的阵容。 Kelly 每一年都讲他要抛竿， 嗯，但是都没抛过竿， 没有你哦，没有抛，我觉得有一点难，因为太多人了，你会打退堂鼓， 对， 跟我一样，真的，我想要抛竿。 雪晶，你是试过了对吗？ 哎呀，有要去，但是我最后还是取消念头，太多人了，我怕那个竿会丢到人的头， 哦、很拥挤，对不对？ 会吧， 对会。 OK， 我们聊一下新年啦，因为刚刚新年就是还没有过啦，不过大年初一、初二大概都是大家有一些、自己家里有的行程，像你们自己是怎样庆祝的？ 我最喜欢就是跟家人一起吃火锅，然后吃那个、 嗯、吃 对，然后附近人爱吃的那个肉圆、 哦、 最期待的大姨、哦、 所以 对 对 还有老板、right? 火锅是咱们妹一定会吃的， 火锅不是啦，就是初一啊、 哦、 初二 的 时候、 哦、 对对对， 每一年都有 了，对对 对，小时间 我每一年新年都蛮特别的，因为有时候工作不稳定嘛、嗯、然后但是今年就是有接到工作，就是年二九就吃团圆饭的那一刻、嗯、所以我的家人就是为了我提前吃团圆饭、 哦、 我们年二七就吃的、哦、但是我的家人也习惯了这样子的操作所以我们也吃得很开心，聚得很开心，然后也去到印度尼西亚见识到他们的吃团圆饭的那个情景、 哦、 呀，这次可以跟1500个人一起共聚什么吃年夜饭，我觉得还挺开心啊、嗯、 所以你在印尼那边最印象深刻的 moment 是什么东西？ 最印象深刻就是大人小孩都一直上台给你红包、啊、这个 moment 真的很快乐， 好羡慕、哦、 真的拿红包，然后 kiss 连小孩子都给你红包，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上台祝福、祝福别人，就是大人会给红包，然后小朋友就会拿上台这样子。 哇，幸好 他们对你的爱很 direct 啊，很 direct。 对啊，我就想说幸好我不是出生在印尼啊，要不然我要给红包了耶、我就不能收红包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OK， 那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讲说正日的啦，有时候我们生日那种也是会补的嘛、 嗯、 对不对？像我们这次元宵节当然也不是正日，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可以来现场来玩，这样子我们就安排在周末了 OK、嗯、所以呢就同样在2020年3月7号下午的5点呢、我们活动就会开始，那晚上8点呢就演唱会的，在 S2 Heights 呢 Aman Gallery 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咯，有这个 MyFM Melody Go 炫酷达达元宵派对哈，我们等下回来再聊更多吧，下一个炫 比昂春 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起大声笑，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恭喜发财新年好，说声新年好，祝福要高调，红包少不了，祝福语要够好，说声新年好，好事要 笑，管你笑笑没烦恼，不要太计较，放宽心就好，开开心心最重要，起来哈哈哈哈没烦恼，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起大声笑， 大声笑， 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运都来到， 都来到， 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烦恼都走掉， 都走掉， 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恭喜发财新年好，笑便是高笑， 赶快上到勾选的 MV 为你喜欢的马年新年歌曲投票。 春佳节，欢迎来到我的家园，这里有熟悉的语言，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纸上春联挂在门边，年糕年饼飘上庭院， 舞狮舞龙起来拜年，欢迎财神降临人间， 来吧身边， 鞭炮声声响连天，鼓声咚咚庆丰年， 一家人绽放幸福笑脸， 来吧过新年，来吧过好年，多元种族来共庆团圆， 我们来围一个圈， 拍拍桌诉说思念， 幸福就是你在我身边， 新春佳节，欢迎来到我的家园，这里有熟悉的语言，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纸上春联挂在门边，年糕年饼飘上庭院， 舞狮舞龙起来拜年，欢迎财神降临人间， 来吧新年来吧过好年，亲朋好友围绕在身边， 鞭炮声声响连天，鼓声咚咚庆丰年， 一家人绽放幸福笑脸， 来吧过新年来吧过好年，多元种族来共庆团圆， 我们来围一个圈， 拍拍桌诉说思念， 幸福就是你在我身边， 拍拍桌诉说思念， 幸福就是你在我身边， 欢迎到马来西亚过年， 有请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雅。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嘛过新年， 耶、yeah， 我是冰燕这冰燕 听 我们还没 Q 就自己出来了 还有我 Kristen 王雪晶， 是的没错。哇、wow， OK， 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MyFan Melody 勾选酷达达元宵派对呢，就看到两位演唱他们的歌曲了、嗯、对不对？这样首先我们要讲到新年期间，因为两位又是福建人，对不对？ 是 福建人。 Yeah. 你们家里有没有像特别的习俗，除了讲说吃肉丸，还是讲说就你每一年啦在家里一定要做，然后就是你家里独有的，或者这个就是靠车里面你会做 的？ OK， 我一定会做的就是看贺岁电影，就是吃完团圆饭过后就去看贺岁电影、okay. 初一的时 时候， 哎，包满， 每一年都一样， 先包满了，是不是？ 还好哎，还不会，就是我们都是看中午场 啊、哦，中午的话进来、okay ， 然后我们有时候包满了，我们也是会分开坐的， 哦、因为、哦、OK 啦， 对对对，分开坐不用紧的，但最重要就是一家人一起坐在那个电影院一起看电影的感觉， 然后可以讨论剧情， 是 是、 嗯、 OK。那 雪晶呢？ 我就是。我们没有上到电影院啦，就吃完团圆饭之后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哦。 我还以为雪晶自己本身在家就自己表演，就是也算是一种传统习俗。 现在已经轮不到我表演了，我爸爸妈妈已经有孙了。 哦，超看孙来表演， 我已经 out 了， 来当舞狮是不是？ 可是我还蛮好奇，因为你们每年都发新年歌嘛，这样会不会讲说家里人会讲，哎、欸，来了，你们现场来唱一段这样子，会经常会这样子 吗？ 从来没有哎、欸， 从来没有。 哇，这也只是那种很久没有见的远方亲戚才。 因为有可能父母知道回到家的时候就不想营业了，所以他们不会强迫自己的孩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是去拜年的时候，那个亲戚好像为了欢迎我，他就会电视机打开，他知道我要进来了，他就马上开，他就讲：“哎，你懂吗？就是那个电视机的狗狗来拜年了。” 所以你离开的时候，你偷偷看，就是他家里 CCTV 是没有在播你的歌。 对对对，离开了就关掉了。 这样子，夸张哎，夸张， 怎么可能？ 那、okay, 你们是有回乡吗？ 有有有有。 所以雪晶是回比内。 对 Binang SB Alostar OK 呀呀呀， 江彬呢， 我是从 PJ 回去 PJ 、 欸、不是、哦、我跟你讲作为 KL 人哦，这很幸福，新年期间完全不塞车。 对，但是其实这几年人越来越多，以前是真的很冷清，现在 shopping mall 也是大爆满， 也有人啦，有人啦， 对对对， 但不会讲 还是比平常少啦。 对对对对对，哎、嗯，江雪晶哎，有塞着上塞着下吗？ 哎，前几年是有的，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我的亲戚上来吉隆坡， 哇， 要要要，亲戚上来吉隆坡，所以过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新年， 就是他们就全部人都说好，哎，今年就不想再关崩过年，就想要下来吉隆坡。 主要是因为。家里的长辈去世了嘛、 哦、 然后就是大家都纷纷就是还要一段适应期， 对， 因为我妈妈是排行第二的嘛、嗯、算是二姐了在家，所以就是舅舅们啊都会上来，有一些阿姨都在 KL 的、嗯、就哦只是在 KL 聚会， 明白、嗯、 也是特别的新年的、嗯、 对， 我们新年呢可以有很多种庆祝方式的，不一定每一年都一模一样的嘛， 对,、啊、 对 不对，像新年这样子啦，我们有 MyFM Melody 勾轩酷达达元宵派对呢、哎、可以来找我们这样子的，我们在3月7号呢下午的5点就有活动开始，晚上8点呢就会演唱会的哈，在 S2 Heights Aman Gallery 来到现场的有非常多的艺人都会演唱歌曲，今年两位会唱多少首歌啊？ 两首， 每个单位都会唱两首。 OK， 哇哦，会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的。 到时候去到现场就知道了。 对呀、啊，所以就要不见不散喽。 是的，我们偷看彩排先，然后正式的你们再看。OK， 耶、yeah. ，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马上有疯狂新年，来自王雪晶、谢德克轩、 李昂琛。 新年嗨嗨嗨，一起来疯狂嗨 ，Brother Sister 来，来跟我嗨起来！新年嗨嗨嗨，一起来疯狂嗨，说拜 no 说拜拜，新年一起嗨！新年到，有很多美食佳肴，体重表，反正我瘦了不少。拿红包就让我拿到 kiss 笑，热热闹闹的新年多美好，新年好，阿公健康活到老，阿妈耶开心的蹦蹦跳跳，准备好举起手来摇一摇，把烦恼和拐杖统统丢掉，新年嗨嗨嗨，一起来疯狂嗨 Brother Sister 来，来跟我嗨起来， 准备好举起手来 偷听我们讲话这歌啊？他肯定哦，不知道真正的娱乐瓜是在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七点到八点的。 要听娱乐时事瓜的话，早上七点勾选呱呱练习生见啊。 实话 不自偏了人家，心不写在脸颊，有你陪伴路再远都不怕，爱是最美表达。 你是我幸福密码，给我温暖的家，陪我看过多少晨曦晚霞。 我是你幸福密码，这个世界再大有我在不怕风吹雨打。 你是我幸福密码，就像一本童话，王子公主爱意在萌芽。 我是你幸福密码，陪你走遍天下， 这一生只想和你到白发。 不自偏了人家，幸福写在脸颊，有你陪伴路再远都不怕，爱是最美表达。 你是我幸福密码，给我温暖的家，陪我看过多少晨曦晚霞。 我是你幸福密码，这个世界再大有我在不怕风吹雨打。 你是我幸福密码，就像一本童话，王子公主爱意在萌芽。 我是你幸福密码，陪你走遍天下， 这一生只想和你到白发。你是我幸福密码，陪我海角天涯，牵着你看遍世界的繁华。 我是你幸福密码，珍惜每个当下， 这份爱永远不变卦。你是我幸福密码，就像一本童话，王子公主爱意在萌芽。我是你幸福密码，陪你走遍天下，这一生只想和你到白发。爱就是幸福密码。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钟彬彦还有陈雪人的《幸福密码》。 耶、yeah, ，这首歌很适合元宵节， 很厉害 ，Bro， 也是会在现场唱这首歌。 你看很厉害 ，Bro， 我们在现场都有两位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彬彦， 我是雪晶。 耶、yeah, ，很好玩。我们这一次 MyFan Melody 勾选三台一起合作酷达达元宵派对哈。那来到现场呢，除了讲说可以看表演，可以玩游戏，可以赢奖品，可以跑。可以玩很多东西之外呢，可以听超多歌曲的。 对， 说到今年哦，比较特别，因为今年我们是以颁奖典礼的形式去进行啊， yeah. 所以讲说很多单位都会得奖的。 是、啊，但是我们得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我们不会说哦，今年最佳编曲啊，最佳作曲啊 ，no， 我们颁的都是比较特别，比如说那个 MV 里面、Special. 谁的灯笼挂到最高， 谁的马字最多， 谁的打、哦、MV 里面最多马的、 谁的哈字最多，一定是我， 一定是你啊，你这样说啊。 我的哈是120个。 哇，你自己都有去算的， 没有，是我的主持人帮我算的，我才知道， 很给力。 所以如果讲说啦 ，OK，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嘛，讲两位啦，你们觉得去到现场了，最可能 OK， 你的歌曲啊，最可能得奖的会是怎样的一个奖样子？你觉得有什么之最？ 我觉得如果是我硬要颁给我的话，最多旅游景点的应该没有人跟我抢。 旅游。 就唯一一首， 对对对对对对。 OK OK， 这样雪晶， 哇，应该 就是哈喽，最多哈， 对，最多哈喽， 最多 哈的新年歌。 OK， 这样你们各自有没有觉得想说自己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首今年呢？今年 我自己的话呢，是最喜欢我的主打歌《 主打歌 过新年》，就是很热闹，就是呼吁就是多元种族一起来庆祝。 如果你自己觉得比较 special 的呢？ 我的歌还是别人 的？你 的 歌？ 我的歌啊，应该是 你想推给人家，觉得说比较 幸福密码咯，其实就是刚才听过的。因为这首歌其实为什么会写，是因为新年很靠近情人节，然后新年也会有元宵节， 对， 所以我就说 why not 写一首爱情主题的歌，然后马是谐音马嘛，然后怎样找到幸福密码呢？就是爱 love 就是我们的幸福密码，这样子。 没有，冰燕就想要让自己的歌就让别人听久一点，至少到情人节啊， 明年新年情人节还可以再听， 对， 每个月都还可以听一次， 每个月有情人节嘛。OK， 让雪晶。 我的话，其实我蛮想推荐大家听那个 年， 我们的新年跟年，就两首啦。其实我今年只有个人作品的话只有三首嘛。然后我们的新年是意义蛮大，就是我们的新年是送给一起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粉丝朋友，因为是我们一起手牵手的新年。然后年的话，是我这一生中唱过最特别跟最安静的新年歌。 哎，坦白说，我有看完整支 MV， 我是有流泪的， 还有微电影。 真心，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你说，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是，真的 哦，谢谢你喜欢。 加上那时候伤风了， 平时生病比较多是你，不是我。 因为我觉得其实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就是有一定的历练跟经验之后呢，就会想要沉淀下来。所以年呢，就是给那些有一些不太想过年的一群人听的，就是安慰他们的歌。 就是我不想动动想动动想，这样我就可以去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是，新年的时候，趁着新年，我只是想沉淀安静的人，但是我又想说要有一点节日的歌曲啊，你可以听年。 可是年微电影很不简单嘞。 是不简单，因为要拍 MV 的同时又要拍微电影，要涉及的步骤很大， 所以剧本你也是有参与其中。 有啦，有加于一点点意见，但是我觉得有三点雷同的，我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就是宜兴是写这首歌的人嘛，然后他是以思念他的外公的方向去写的，然后就是微电影也是外公跟孙女的这个故事，但大前提导演跟编就是写曲人是没有沟通过，然后加上最后我拍完了整部微电影，我的外公就真的回天家了，我就觉得哇，三个 click 在一起，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巧合。 可是他有听到这首歌吗？ 没有，没有听到。 没关系，他会听到的。 他在天堂已经听到了。 肯定。okay， 这样当然，我们要过不一样的新年。今年还是要来到我们 My FM Goshen Melody 的这个酷大大元宵派对了哈。OK， 记得在3月7号下午的5点钟呢，我们活动就会开始了。那如果想看演唱会的话呢，晚上的8点钟，我们就会出现在 S2 Heights Aman Gallery。我们到时候3月7号在那边见喽。先进入资讯，等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吧。是的，Goshen Beyond Chen。 网购的衣服跟照片完全两个世界，我现在像穿了张廉价桌布。 但你知道它真正的用途吗？ 什么用途哦？当抹布啊。 哎呀，它是人生导师，教你接受现实，放下期待，还顺便提升你的退货技能。GoShen 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人生像网购，有时会翻车，但每一次拆箱都是成长的一刻。 透过 Astro 收听 GoShen， 就在频道877。 新年到，跳一跳，把烦恼给抛掉， 扭一扭，摇一摇，身材微跟苗条。 我想要约你到公园去跑一跑，像兔子开心的跳跳跳。天气到，趁热闹，手机要准备好。 Scan一 scan。收红包不计较有多少， 祝福你新一年生意好步步高，祝你好运围绕，财神面前牵你跑跑跑。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 身材会更苗条。 我想要约你到公园去跑一跑，像兔子开心的跳跳跳。 惊奇到真热闹，手机要准备好。 Scan一 scan 收红包，不计较有多少。 祝福你新一年生意好步步高，祝你好运未老，财神眼前千里跑跑跑。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 你的一切我都在乎， 新年兔兔兔兔兔兔，不要不要不要哭，天塌下来有我扛住。 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幸福福福福福福，你是我一生的礼物。新年兔兔兔兔兔兔，去兔兔兔兔兔兔，请喜欢你的每一步，很满足。 献上我诚恳的祝福。 周末海海生不开心啊， 就是因为太开心，不懂哪里分享，很烦呐、啊。我想有人听我讲话。 啊切，勾选西西应援队啊，每天早上9点收集不同的好消息发射出去，你一天分享80个都不用紧，快乐就是要分享嘛。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王雪晶的五谷丰登。耶、yeah, 我们今天有两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 MyFan Melody 勾选酷达达元宵派对。哦呦，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勾选 Studio 呢，跟我们聊了一阵子啦，跟打声招呼吧。 哦呦，我是雪晶。 哦呦，哦呦，我是冰燕。 哦呦，两位都在这里。 这次我们阵容是很紧的哈，你想看到我们 poster 的话呢，我跟你讲，那个 poster 我们要设计到刚刚好，因为太多人了。 对 啊，我们要就是想方设法让大家脸都在里面，非常美样子，漂漂亮亮这样子。OK，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勾选的这个 IG，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poster 了。 我觉得马来西亚最大牌的艺人都在这个 是不是， 真的阵容强大， 真的太厉害了。 呀，有雪晶在，肯定就是阵容最 资深。 他要听的是这句话， 据说是 K 厉害，当天还在主持。哇。 我们勾选几十遍到这样呼捧好了， 那我们只讲事实， 要你们俩留好吗？互捧啊， 够够够够。OK， 我们讲到这个东西是哦，因为我们今年马年。哇，新年歌真的超级无敌爆炸炸裂多，一个人平均下来两三首应该走不掉了，是不是？我们有做了一个小小的 research 啦，400多到500首，今年你们应该没有办法听到完所有啦。但如果讲说要选择top 你的 top 啦，会是哪一首歌？ 第一名， 我先说，我喜欢的是王雪晶的《新年你好吗》。 真的。 真的，这个是真的，不是今天才讲的。我前几天有一个一个 YouTuber 访问我，我也是讲一样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当时听到《新年你好吗》的时候，我觉得很 fresh， 因为它有一种童谣，有一种 rap， 然后又很小清新，就我觉得非常喜欢。对， 这首歌是我跟沙巴州的人 合唱。对，MV 也很漂亮。他们。我们同样去沙巴拍，但我必须说雪晶的那个沙巴的景更漂亮。喂，他的那个神山拍到太美了，然后加上他那个蓝色的那个服装，对，就是很特别。因为我们新年通常是穿红衣嘛， 对对对， 他穿的是一个蓝色的古风衣。 他没有讲今年新年好像不要穿正红，是不是？ 对，年初一是。不能穿是吧？ 不是啊，就是讲说今年，就是因为讲说马年是火很旺了，那如果你再穿正红的话，就好像有点相冲这样子的感觉。 现在要穿土色了，褐色。 土色是 大地色， 蓝色也可以。然后红色，如果你要穿的话，可以穿粉色 maroon 那种，就是不要是正红就可以了。 对， 是 啦。那雪晶呢？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最喜欢马来西亚的新年，因为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里面，比如说小峰峰啊、张少林老师啊、山脚下男孩啊，这些都是小时候听。对。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觉得哦，过年了。 虽然我不是很认识里面的人，可是当时我们在拍新年 MV， 是我又有跟雪晶在讨论说到底谁是今年的头吧，我们都一致认为都是那个马来西亚的新年。 OK OK， 像如果讲说要选一首啦，你们觉得说是今年的黑马的话，你们会觉得是哪一首歌曲？ 黑马， 黑马的话， 就突然间出来了， 一定是张邦琪。 张邦琴 ，他是黑马。 我是张邦琴， 张邦琴的张， 张邦琴。对，你有完全没有想到黑马会是由学校小学来诞生的。 对， 我觉得啦，明年开始应该所有小学都会发新年歌了。 对对对， 他们就是开始要征那些学校，学生进学校都是用这个方式 招生的一个 招生。 他们厉害，他们编曲是用 AI 做，但他们后来就是有填词这样子，就真的， 而且 MV 也很用心， 唱进人家心。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向各大的学校，就是就是跟他们说，你可以邀请我们呐、 我把你们客串。 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慢慢转成学校时代。我们说，前几年我们说现在是网红时代，搞不好明年后年。整个新年的 trend 变到各 校园， 各校 变成我们 校园 听学校。 对啊，我也很年轻啊，我年年十五啊，我可以穿回那个校服啊去 跑。可以可以可以，真的不用了，不用脸。 超不要脸。 强啊，真的。这样我就期待讲说明年有更多新年歌这样子啦。明年我们有在预测呢嘛， 大概800首吧。 真的会双倍耶。 我们在上个礼拜拍了一个影片，是在预测明年新年歌会是什么 歌名吗？ 歌名 好，有看。 我有留言。 羊了个羊，羊 背后。 我背后 养， 你养我吗？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这样子啊，我们会发给我们 Astro 这个作词人、作曲人，当然两位在这里也会参考这样子的。OK， 那我们先听歌，等下回来再继续聊喽。谁的歌选？ 表真。 好运到，把所有的祝福都 了每一天。新年到，龙飘飘，好运到，把所有的祝福都送到。 谢谢你一路上的关照，今年一定。 许个愿，祝福你能平安每一天，所有的悲伤都留给昨天， 我想要看见你灿烂的笑脸。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在这里祝你马年到，福气绕。给长辈们的话呢，马年福至，康健如俊。给我的朋友们，马年好运跑进你家门。还有，最重要的是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Bye. 演唱三星拱照，由 Samsung 赞助播出。 Samsung 祝你马年吉祥，到指定 Samsung 门店购买指定商品，可获得限量酷达达公仔盲袋、布条龟。勾炫与你三星拱照，共庆此刻。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HO 艺人的《三星拱照》。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有两位嘉宾，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MFM Melody 勾炫酷达达元宵派对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燕， 我是雪晶。 Yeah. 对，但是你们挥手哦，是看不到的。 习惯了，习惯了。 我跟在听这朋友讲，他们有在挥手哦，跟你嗨哦。 对，我们要提醒一下他们是多么的热情， 对，你可以在副驾驶也挥手。如果你在驾车就不要啦。 对， 那、okay、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元宵派对，我个人是觉得很 fresh 啦，因为我跟 Kelly 也是第一次主持，然后我们也真的很期待讲说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嗯、除了唱歌之外，颁奖典礼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它也是基于一个就是马来西亚人，我们在创作者一个小小的一个鼓励， 对 啊，一个里程碑。 因为觉得马来西亚就是可以把这个新年歌的文化发扬到那么的厉害，甚至影响到外国的人，是真的真的无话可说的。我觉得。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可以不讲到这个东西。 什么？ 冰燕，就是最近这件事情啊，哈，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春晚的事情了、啊、哈。你现在的心得是怎样的？ 我先讲心情吧，就是前几天确实。蛮不开心，嗯，所以其实失眠了好几天， 失眠了， 但是有舍必有得，就是我瘦了2公斤，对。 在新年是好事 来的，对对对，因为本来每个人新年都会吃胖嘛，然后我发现到因为我两天睡不好，然后没有胃口，然后瘦了2kg，所以我蛮开心，所以没有看到我今天蛮瘦的， 有 可是我觉得说，哎，没事的，我觉得如果讲说今天啦，我们就是在。继续把我们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创作巩固起来，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好的， 对，我们的地位会， 我有预感你明年会更好。 对， 谢谢你承蒙贵言，希望呢就是把更多的马来西亚的新年歌带到国际的同时，也可以帮我们原创的这个音乐人争取应该有的版税啦，我觉得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 是 同样要为国争光，同样也要受到版税。 对 啊 ，OK， 这样希望可以更多外国的朋友、海外的朋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这样子的哈。OK， 像这一次有没有讲说要呼吁我们在听这个朋友来我们这次活动啊？我们 MyFM Melody 勾炫酷达达元宵派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带你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玩的一个地方。你不只可以看表演，听你喜欢的歌手们唱歌，我觉得你也可以在现场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对， 因为在现场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嘛，除了抛竿以外还有其他的活动， 是搞不好就在现场脱单了呢， 真的这是重点呀，重点是你们一定来看我们。 OK 这样 begin。 我的话是觉得，因为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听马来西亚的新年歌，平常都是在电台听，在 YouTube 听的话， Why not 不要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拉你最爱的人、你的家人一起来现场 听，现场 听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肯定比较嗨一点， 氛围是很浪漫的， 因为我知道大家都会跑就是巡演这样子嘛，对不对？可是巡演毕竟是这可能在 mall 里面啊，在学校啊， 巡演你只能看到 一组艺人， 对， 有一点拘谨， 难得才可以在一个平台聚集了。顶流黄雪晶在现场，优秀的网红一起。 我跟你讲，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就是舞台嘞，都是最优秀的创作者跟这个创作人这样子的哈。所以呢，3月7号星期六呢，就要来到我们位于 S2 Heights Aman Gallery 的这个MyFM Melody 勾炫酷达达元宵派对了哈。是由死人班 Two 呢把 IGM 链荣誉呈现的 Joy Paradise 乐乐游联合赞助，将我们下午5点的活动就会开始，晚上8点演唱会就会开始喽。 是的，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集结呢 MyFM Melody 勾炫的 DJ， 还有王雪晶、Danny、许嘉玲、蔡恩宇、郑冰燕、裴勇、Trippy、Steady Gang、卡卡、小韩、Triple One Night 以及更多的艺人朋友一起线上精彩的表演哦。那更多的详情呢，记得浏览 MyFM Melody 和勾炫的 FB 和 IG。 是的，限时优惠，快来 S2 Heights 阿曼抢看现房 Citra 和花园式的 Batik， 单位有限优惠倒数，今天下定绝不错过。Joy Paradise 乐乐游私人定制日本旅游行程专家，最适合一家。亚大侠，那今天我们要感谢的两位啊，怎么要憋笑？ 怎么就你那么诚恳的点头，雪晶？ 他在憋笑啊，干嘛？ 没有，可能我一直看到他。就是之前收工之前，就是最后一个工作就看到、 我们在电视节目又见到， 对，然后突然间这样谢谢，我就觉得OK， 还是要官方， 太正经了 ，OK， 这样我们就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这样 新年快乐， 再见， 新年快乐，我们3月7号见喽， 拜 拜， 比尔 肯。